丢了，头上的乌纱，身上的锦袍，美貌的公主啊！哎 无罪吗？

请酒， 驸马请酒。 老相爷，为何饮酒不乐呀？ 有道是这寡酒难饮呢。 哦，寡酒难饮。是 有 换宫娥才女歌舞一番。 是 慢来慢来，怎么歌舞嘛？ 是啊， 老夫我看你都眼馋了啊。 你我一时答对好是不好？ 怎么出师答对？ 是啊， 老夫我的学术才情恐怕是对答不上啊。 老相爷特遣了，依老相爷之见呢？ 依我之见呢、老夫我一生爱听乡下歌词，是在台堂街之上有一女子唱的那歌词倒也入耳中听，何不将她唤进宫来唱上一唱啊？ 村歌土调不听也罢。 怎么驸马你来京三载，身居宫院， 连这村歌族调都不愿听了吗？ 好好好，就一老乡爷，女士 有 他们借去找。 是， 慢来慢来，应当驸马寿诞之日，宫里人是忙得很，何不叫我老管家去上一趟啊？ 有劳贵官。 王中 有， 去至长街之上，将那个唱歌词的找来，快去。 哦，是是是是是是是。 老乡爷，请酒。 请酒。阿福妈，老夫我健忘，你是哪里人士啊？ 本宫是湖广郡州人士。 湖广郡州，不错不错，你们哪里都出了些什么人才呢？ 我们哪里读书才子十有八九。 哦，读书之人十有八九，真不愧是离异之乡啊。 本来是离异之乡嘛， 若不是离异之乡，哪能出驸马你这样离异之人呐、 老乡爷夸奖了，请酒 请酒。 见过乡爷。 参见乡爷。 见过驸马。 参见驸马。 驸马你认识他？ 本宫不认识啊。 既不相认，未曾歌唱，为什么将他轰了出去呀？ 老乡爷，你看他面黄肌瘦，未必会唱吧。 哦，你看他面黄肌瘦啊，他那是恶的，只愿他未曾嫁到一个好丈夫，只落得抛头露面，长街卖唱。阿福妈，你若看他可怜，稍事唱完之后就该好好的周济于他才是啊。 好好好，我周济于他 这边才是。 唱歌词的我来问你，可会唱春秋左传？ 不会。 两汉隋唐？ 不懂。 风浪兄弟，同志们， 怎么又要轰了出去呀？ 老乡爷，我问他春秋左传两汉隋唐，他是册册不懂，这还唱的什么歌词啊？叫他出宫去吧。 驸马，我想听歌词嘛，就要听个离合悲欢的故事，你为什么春秋左传两汉隋唐，他哪能像驸马你这样知书明理呀？ 好好好，就依老乡爷，叫他随意唱。 哎，这便才是。唱歌词的，驸马叫你随意的唱来，你唱过什么歌词啊？ 我怀抱琵琶，能诉本身之苦啊。 好，好啊，驸马，唱歌词的言道，唱怀抱琵琶，能诉本身之苦。我想这个苦歌词嘛，倒也入耳中听啊。 好。没事， 有 叫他廊下去唱。 是，廊下去唱。 堂上来唱。 廊下去唱。 廊下去唱。 告辞。 哎呀妈来。老乡爷为何取心特急呀？ 阿福妈 啊， 老夫我上了几岁年纪，耳有聋眼有花，你叫他廊下去唱，我听也听不清，是看也看不真，只不耽误我听歌词吗？只好是告辞一奏。 哎呀，老乡爷，慢来慢来慢来，好好好，就依老乡爷，叫他堂上来唱。哎， 这边才是啊。唱歌词的，驸马叫你堂上来唱，你把那个琵琶顶得高高的，好声的唱来，唱好了驸马他欢迎上你 乡爷。 怎么又要轰了出去呀？ 老乡爷，今当本宫寿诞之日，你看他未曾歌唱，就先哭起来了。 啊，驸马，你过寿日你是乐的，他心中有苦，